怀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枣林乔峰。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先利用咱们的神兵谱给他们翻个测一下，然后根据神兵谱的反应事先传授给他们一些招式，以便让他们拿到神兵后就能够马上使用，这也算多一层安全的保障。 哦，好的哦。 你还想说什么呀？ 我看呢，你是特别看好小昭他们三个哦。看营吉与玄平他们怎么办哟？您对他们也不要放弃哦。 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很看好小昭、塞纳还有龙啸的组合。脑力、力量和速度是个完美的搭配，但我更看重另外三个。 长老一字一顿地说着，惊得万莱尔瞪大了绿色的小圆眼睛。 哦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三个的组合将会远超过你我的想象，他们更强大。 瓦莱尔嘴巴张得大大的，突然间长长的舌头从嘴里滑落出来。这回魔族人是真的吃惊了。长老又跟瓦莱尔耳语了几句，就又匆匆离开了，留下了仍在低头回味着的魔族人。过了几天，瓦莱尔把大家叫到了一起。 今天呢将给你们讲一个特别的事哦。 瓦莱尔的小眼睛扫了一下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慢慢地说道， 一件优秀的兵器对于一个能力战士来讲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哦。 听到兵器，几个人的目光闪亮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 世间有很多神兵利器哦，这些是很特别的哦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们都是有意识的哦，就像原力种子一样，这些神兵利器也会选择它的主人哟。 这么神奇啊！ 大家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吃惊不小。 当然喽，在长老会的管辖之下，就有一个神兵利器的收藏之地哟，我们叫它兵眼之地哟。 哇，好神奇啊！ 神奇啊！ 哎，那我能去吗？ 大家简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。